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请欣赏陈其刚的作品《蝶恋花》，作品通过九个乐章来表现女人的九种性格或九个方面，也可以认为是九个不同的女人：纯洁、羞涩、放荡、敏感、温柔、嫉妒、多愁善感、歇斯底里、情欲。是一部运用丰富多彩的音乐表现力，以描写女性一生各个阶段的成长变化，以及刻画极其复杂细腻内心世界的作品。

Thank you.